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就 絕對 講 你 講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你播播頻道 播住一首播伊咪恩頻道 係啊係啊，烏蘇拉播伊咪恩頻道，唉 Round Jable 咪最好咯， 見你地 BB 頻道啦。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多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哎总之 Bonsoir Bohemian 频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继续翻嚟第二节。 嗯， 联想啊，阿迪 升得好紧要， 升得好紧要啊！因为今日有消息啦，就美国嗰边终于批咗联想买呢个 IBM server 啦。 嗯， 系啦，咁我都话啦，你买得个 IBM server， 因为即系你哋一定要听埋 一股定输 嘅阿希少嗰个节目啦。咁啊，都系九个字一个钟啫。 嗯， 人生漫漫长，咁啊嘥嗰一个钟去听下嘢都应该嘅。吓、 嗯， 咁佢又讲得好详尽嘅，咁佢每只都系好 fundamental 嗰个角度出发嘅。咁、 嗯、 就嚟联想都话啦，咪买咗个美国嗰、那个即系 IBM 个 server 之后咧，佢系会将几个业务整合咗、融合咗之后咧，我唔理佢系叫做 PC 3啊，净系咩名啦。啊，总之联想就会同其他嘅一啲嘅 PC 公司咧，就 differentiation 咧就 differentiate 咗出嚟噶啦。 嗯。 啊，咁亦都唔系话一般嘅山寨公司可以 copy 到佢呢个嘅 business model 嘅。 嗯。 啊，咁啊，所以爆十二蚊。咁我都话喺嬉笑节目我都咁讲啦，我想去跌嘅。 嗯。 唉，最好跌翻跌碌落十蚊楼下，因为。OK 噶啦，联想下年直到下年佢都去到 very OK 嘅业绩， 嗯， 咁、啊、就所以联想你话有嘅，我好 mix 噶啦，有嘅我想你沽啦，因为我冇啊嘛，啊，我想去散落嚟啦，但系佢似乎都好难散啦，因为大行而家系咁喺度落毒噶啦，又话点啊，劲啊，得啊，想啊咁样，咁啊确实佢啊联想嗰个野心好大而家，咁啊公诶。每个即系上个礼拜又讲啦 ，business model 同 earnings model 啦吓，咁啊野心系一个好重要业务嘅元素嚟噶吓，啊咁就仲有咩股啊？阿迪头先讲个几廿只你揸住嘅， 冇呢只冇揸住，揸咩？我一路揸住1800啫嘛。 最死人最衰联想咧，联想其实冇乜 long position 嘅啲基金，因为啲死人大行咧正一咩嚟嘅，成日将联想咧揈来揈去啲价。 嗯、 我仲记得今年年头嘅时候，应该三四月咁啦。呢、嗯、个花旗乜鬼嘢话联想六蚊定七蚊？ 系，冇错。 啊，当 时佢食 Motorola 啊嘛，系咪？ 系啊，食 Motorola 嗰下啦嘛，系啊， 睇唔好嘛，系啊。 咁而家事实话俾你听 ，Motorola 唔系好嘢，但系就未至于你咁差。OK，、嗯、啊，咁啊，所以真系我成日都怀疑，即系系咪好多基金咧，即系 long 即系长揸咗好多，即系低位揸咗好多联想。我觉得佢哋走来走去嘅都系、 嗯， 因为联想大行睇佢嗰个意见，第一好分歧，第二好多变化嘅。嗱，今日我睇你七蚊，下个礼拜可能睇你17蚊，跟住又跌翻六蚊，跟住俾咗16蚊咁样。 嗯， 啊，咁所以就联想，我谂大家都唔够货嘅， 嗯， 唔系好够货嘅，咁啊揸到就都系一啲，我谂啲基金都系用一个中线咁嘅玩法，短至中线，冇乜长线，即系唔似汇丰啊嗰啲咁样，哇，即系咩嗰个安东尼咁样咩几蚊揸到去几百蚊咁样，我唔信有呢啲人喺联想嗰个股东名单里边。 嗯，吓讲下几只啦， 边只 review 几下咁啊？第一样嘢船仔啊， 船仔系咩？等咯，等重组啦。而家重组消息越嚟越明确噶啦，唔系净系船仔，系全国嘅重组。 包括埋咧，即係今日啊，今日亦都有一單嘢要講啦，就係、是、呢個嘅華潤置地1109。咁啊，佢係出業績，業績 OK 啦，即係不過不失。但最奧妙咧，就佢竟然喺阿媽嗰度咧，就借咗幾塊地翻嚟，即係資產注入，阿媽資產注入都當係重組啦。 嗯， 因為你要知道就係話上次咪出咗幾個重組名單嘅， 係 咁啊，呼聲最高嘅華潤咧，竟然冇份。 嗯， 哦，咁原來唔係冇份，不過唔係成個華潤集團，係華潤某啲嘅公司。咁啊，華潤置地都阿媽都掉啲嘢落去啦。啊，咁啊，所以其他咧，即係尤其是譬如係天津發展啦、882啦，好耐冇講啦，大師就講得多過我添，而家天津發展。企咗喺呢啲6.5呢啲位嗰度，咁啊，似乎都開始好多呢啲公司嘅重組咧，就醖釀緊噶啦。咁、你話幾時？我又係咁答你，我係唔知。咁會唔會係四中全會前後咧？我唔知啊。總之就係似乎喺股價裏邊咧，有啲嘅息路走咗出嚟。咁就船仔佢都係個半個六呢啲位又走來走去，又冇乜特別方向。咁啊，至於只唔講得咧，唉，我本來以為今日可以講得。點知都仲未講得，因為佢29號公布業績，佢應該就提早啲公布業績。點解要29號公布業績？一到講得嘅時候，我講俾你聽。咁所以所有嘢咧都真係要等到29號佢公布業績嘅時候咧，佢先至可以講出嚟啦。咁好多 announcement 佢就整靜咗，但係就未講得。咁啊，成間公司都係唔講得，咁啊個價都係上上落落，有因為出即係上個禮拜五。即係琴日咧，上個禮拜五嚇，佢話29號公布業績咧，係令到某啲人係失望嘅嚇，仲要等啊咁你應該快快脆脆搞掂佢噶咯噃，個個都等收錢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好多 regulation 嘅問題咧，佢要29號出業績嚇，咁、所以有扎貨走咗出嚟嘅，咁我諗即係整體個格局都冇乜大變動嘅，咁啊。一路有跟開嘅投資者應該都仲係賺緊錢，不過可能喺上面嘅時候呢，3.3、3.4啲位呢碌咗毫幾之內嘅啫，咁啊問題就不大嘅。咁啊，所以嗰幾啲number暫時我都係冇乜喐過，都係搞緊啲成分股啊而家。 喂，講成分股講多一隻啦，啱啱及到㗎，即係突然間好耐冇提過啦，成個市都冇提過，1044啊，你會貴鍾意嗰隻啦？ 恆安。 係啊，即係見到今日喺84.幾啦，我見到一幅圖嘅係75至85呢位走噶嘛，即係85似乎頂咗喺度啦。 係啊， 突然之間諗起一啲嘢就係如果要個大市個指數唔喐，而要去派一下一啲嘢嘅時候， 哇！你要揾只恆安嚟喐指數好難喎、 啊。唔係去喐啊，去頂一下，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拎嚟頂啊，因為依一 high 係90幾噶嘛？ 嚇，唔易！你恆安你佔個比重太細啦，唔易嘅，用恆安嚟做指數。 但係即係我諗緊嘅係啊，佢又上到85呢啲位喎，會唔會有機會穿就望上去90咧？真係 穿咧，我又對佢個穿嘅信心又唔係好大，因為呢啲即係有少少即係經濟周期嘅防守性嘅股咧，即係你要佢穿大位咧，除非成個市喐。佢跟埋個市喐啦，如果唔係佢自己一枝獨秀咁爆出嚟咧，除非佢 fundamentally 咧有啲好自己公司本身 organic 有啲好大嘅改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唔係咁容易穿位嘅。咁唔係恆安唔係太貴啊。呢啲位貴，同埋唔係好合潮流啦。 係啊，暫時未合潮流。 未合潮流啊！仲有你講起恆指，即係恆指服務公司應該係會將所有嘅權重股嗰個 sensitivity 咧，由15% 降到10%。 嚇！ 係啊，匯豐啊、中移動啊、建行嗰啲都係。 係啊。 嗯。 咁大鑊啊！ 係啊，大鑊㗎。 哇！咁大镬啊，好大镬喎！呢个 好大镬噶， 呢个真好大镬。 唔系睇你点睇啦。大镬嘅意思就系、是、第时唔系咁容易撩起个指数啦。咁啱嘅，咁但系即系沪港通又出咗之后，有多道力嘅、哦，可以撩起个指数嘅、哦，就系、是、沪港通嗰嚿钱嘅、哦。咁沪港通嗰嚿钱，即系以前就系话俾啲大行俾鬼佬咁样，哇！你揸住只汇丰，揸住只中移动，揸住只腾讯，哇！你杀晒啦指数、你要20000点又得，你要25000都得噶啦吓。咁而家你将嗰个 scale 嗰个 weighting 系每只减少咗，即系话啲大行可能话，哇唔系、哦，顶我又要整埋只中石油，我又整埋只建行，整埋只工行。 行，哇加加埋埋个 waiting 我先至够力喎咁样。但係沪港通出咗嚟之后呢，咁你无可否认地话中资嗰个势力喺港股里面呢係会越嚟越大嘅。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新嘅玩法，新嘅 regulations， 新嘅游戏规则呢？绝对有咁嘅可能嘅。 嗯， 绝对有咁嘅可能，即係话喂以前呢个鬼佬淨係拿咗三隻 U 个旗子呀，唔得我要拿七隻。 嗯， 以前玩三公，而家唔得，我要玩Texas Poker 五隻牌，三隻牌唔玩得，五隻先得。咁啲鬼佬就要諗喎，你個 cost 大咗㗎嘛。 嗯， 即係你要喐指數個 cost 大咗㗎嘛。 嗯， 你用啲成分嗰個喐指數。咁大陸人大把錢，喂我鍾意我要七隻先喐得個指數。我有咁嘅資本，我可以喐七隻，有機會㗎。咁所以嚟緊嗰個港股個莊底呢，可能擺咗喺大陸嗰度都唔定嘅，尤其是滬港通開咗之後。 嗯， 滬港通即係而家啲中資券商行呢已經發曬神經㗎啦。 嗯， 已經發曬癲㗎啦。租 office 已經係租到你爆廠㗎啦。即係總之夠大成層最型甲級望海高層全部立曬。 嗯， 我嚟搞滬港通錢我輸得起。 嗯， 總之個 market 我一定要㗎啦。 嗯， 咁所以如果你话啲中资炒家落咗嚟香港扎到期嘅话呢，就算你话五十隻成分股隻隻占2%，即係冇一隻可以喐到个指数嘅，我咪做买成五十隻囉， 成盘同你喐囉， 我成盘同你恒安咪喐埋佢囉，冇乜问题㗎啫，反正都系㗎啦，係咪咩死鬼佬以前只係喐嗰三隻四隻，而家我係喐五十隻， 即国泰都同你喐埋佢， 国泰同你喐埋佢，咁呢个游戏規則嘅改變係可能會發生㗎。咁， 嗯 啊，所以就正如咁講，就話嗰個滬港通總數我唔記得係2000多億定3000多億，可能係會突破㗎，可能好快呢，佢唔會即時改，即係可能好快就即係可能真係計咗條數，30日已經係爆咗額嘅，港交所話，啊，爆咗額咁受歡迎啊，無上限，佢哋同你儲貨呢，即係揸到你暈啊！嗰啲股係見股啊揸啊，大佬啊，佢玩串個 party。咁所以同一道理啫 ，A 股身上啫嘛，咁你國家隊以往嚟講，譬如你保險資金嗰啲，即係賴曬嘢嘅。 嗯， 嗰啲匯金嗰啲買 A 股啊，輸贏都有嘅，不過賴就賴又大大鑊咁樣啦。咁而家 A 股我諗佢都會即係夾一夾啲牌㗎啦，即係洗一洗啲牌㗎啦。因為你 A 股而家你唔可以乘住個勢衝高位呢，真係可一不可再㗎啦。可一不可再。如果你去到2200啲位碌返落去2000點嘅話，打回原形嘅話呢，你再由下一次2000點上返去呢，難過登天啊。 嗯， 难过登天，你中国经济上翻你 10% GDP 都冇用啊！咁所以我谂，即系人系鬼都好，你一定要将嗰个 A 股有咁高推咁高嘅呢一阵，咪冇得翻转头噶啦，冇得翻转头，因为你下一次呢个机会真系可一不可再，咁强嘅 A 股啊，好已经几年未见过噶啦，即系个 sentiment 怀咁强啊，几年未见过，你一定要食住个势。咁啱讲啦，即系第一次讲啦，就各十条啦，保险各十条啦，有几样嘢偏颇。第一样嘢就是保险各十条咧，个档次好高嘅，佢唔同之前嗰啲咩微刺激啊，嗰啲提振啊，嗰、那个阶嗰个 level 系各十条啊。 嗯， 各十条是一个咩嘅 level 呢，即係譬如你话一啲嘅工作会议，发觉我哋要提振网台，咁係一个提振方案。各十条呢係好高格调嘅一个全国性嘅高格调。係，全政府部门呢都要跟住呢个各十条去扶持呢个嘅保险业嘅。因为佢开宗明义嘅时候已经讲到，就係话即係各十条第一句就係话呢，秉承住邓小平思想，呢、這个嘅江泽民嘅三个代表，跟住就係胡温嘅科学发展观，到而家温家宝未有啦，唔係习近平未有啦，习近平边个有得闲啦，要打贪嘛。咁佢基本上跟开啲三朝元老嘅思维，而家推呢个各十条㗎。即係呢个各十条你唔附和嘅话呢，你真係你唔附和邓小平。你真係唔拜江泽民。你真係当胡温冇到。你必死㗎。你个下场仲惨过央视女主播㗎，阴公。你必死。咁所以係好高格调嘅各十条。咁各十条内容里面有咩呢？第一样嘢即係有几个 point 嘢可以讲一讲。第一样嘢就係重大灾害个赔偿啦。你唔可以执执薄㗎啦。 啊，你唔好以为咧一个地震落嚟，哇死咁多人，我咪赔赔餐饱要赔。 嗯， 啊，你唔可以执执搏，你唔可以因为系一个天灾死好多人要赔咧，间保险公司会执笠，咁所以你唔赔系唔得嘅。啊，咁啊负面嘅，因为你知道国内啲灾啲天然灾害系特别密同埋特别大噶嘛。啊，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呢样嘢嘅话咧，对财险啊，对人寿险啊，都系一个风险嚟嘅。尤其是系天然灾害啦，一冧嘅话，车啊实冇实报销噶啦。啊，咁嗰啲嘅楼啊、火险啊、乜鬼嘢险啊，即系有排计嗰条数。啊，咁啊，所以就第一就系话嗰个嘅天然灾，即系巨灾赔偿不能执执搏。第二样嘢就系话欢迎一啲嘅外资入去啦，所以呢样嘢亦都系 AIA 升嘅其中一个原因。哦，因為 AIA 本身已經係有碼頭喺大陸市場啦嘛，咁而家各十條仲話去歡迎一啲嘅外資嘅話咧 ，AIA 係入去咧有個先機噶啦，咁啊，但係你話對於國內嘅保險公司嚟講，會唔會構成好大威脅咧？又係兩睇啦，因為各十條一定唔係話一個絕對係對保險一個正面，亦都唔係一個絕對嘅負面嚟嘅。正面係一個好長線嘅正面，正如啱先咁講，係一個好高格調嘅一個嘅文件，佢唔係一啲嘅。三號報告書啊，七號文啊，嗰啲咁嘅嘢，佢各十條。咁但係嚟講，你話對保險業嗰個長遠發展咧，外資假設係打咗入去國內保險市場，雖然我依樣我有保留，佢長遠咧一定會歡迎外資入去大陸市場，但係咩叫長遠咧？十年後又係長遠，一年後又係長遠，一百年後都叫長遠。咁但係你話國內嘅保險公司有冇得爭咧？係有得爭嘅。因为第一样嘢佢有地头虫嘅优势喺度啦，第二样嘢啱啱讲过就系话平保都开始$100买美国楼啦，大家筹期啦，其实 VIX 啫嘛，咁呢样嘢佢哋可以发挥到中国网络嘅优势嘅，而系外资入去咧，你冇办法做到嘅，但系可以咁讲，如果以中国嘅保单同埋外资嘅保单咧。全中國人都會買外資保單嘅，中國啲保單咧係屈買嘅啫，即係啲公司幫你買啊，嗰啲賠啊賠得好鬼麻煩嘅，嗰啲即係萬一你即係出咗事病咧，你攞錢咧，哇，真係慘過喺契弟嘅。所以好多國內人咧，就算你話白買啲香港嘅保險產品，買啲外國保險產品，你要同佢講話，譬如你重病，你要香港至 claim 到錢嘅，你飛來香港嘅，佢都肯願意飛來香港嘅。claim 钱，因为佢觉得我买份大陆嘅保险 claim 翻钱仲烦，我飞来香港飞几个钟，飞翻过去几个钟，我 claim 得仲快，即系你可以可想而知喺大陆里边买保险咧个 claim 钱嗰样嘢咧，真系烦到你阿妈都唔认得嘅，咁啊，即系第二样嘢就系话欢迎外资入嚟啦，第三样嘢就要将嗰个保险业做阔做深啦，阔嘅意思就系话产保险嘅内容，就或者系个可投保嘅范围要阔啦。即系譬如系阿迪你把声咁靓，你想买个保险，而家大陆唔得，因为冇呢样嘢，咁迟啲佢就会得啦。阿姚明打篮球咁叻，对手好值钱，只手买保险得啦。佢想保险业多元化，咁但系有系代表系咪做到咧？我又相信短期系做唔到嘅，因为你唔够一个好多嘅精算系统，可以俾你买啲咁嘅另类嘅保险嘅，买到都唔着数嘅。因为你外国唔同啦，譬如你足球员买只脚买保险好多人啦，咁所以保险公司咧可以用嗰个基数咧系对令到自己嗰个精算咧而计，譬如美斯、斯朗拿度、朗尼嗰啲买晒嘅，咁你唔系齐齐一齐断噶嘛，你一千人买有一个人断，我有999个人个保单去顶你一个赔偿啫，咁喺大陆嚟讲咧，可能系好少人买嘅，咁咁啱即系嗰咁就三个人买，三个人一齐断脚咁濑嘢，咁你计唔到条数噶嘛。咁所以有佢会做阔嘅，做阔嘅话咧对财险咧就会有着数嘅，因为即系车我唔中意买成个车保险，我净系买个胎得唔得？我净系买个泵把，净系买个车头灯得唔得？咁而家话俾你听，有机会会得啦。咁啊，所以对财险嚟讲咧，佢多咗范数玩嘅，因为人寿保险啊，或者系其他健康保险啊，或者医疗保险啊，其实个范数都多，但系嚟嚟去去都系讲紧你个健康同埋你个身体嘅啫。咁啊，另一样嘢亦都系最大嘅討論空間，亦都係對保險公司最絕對有利嘅，就係個遞延保嘅遞延養老金。遞延養老金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話的，你而家打份工嚇，咁如果你拎錢出嚟買一啲嘅健康保障或者養老保障嘅話咧，你可以扣税嘅。扣完税之後，到你退休嗰日，你攞翻啲錢出嚟之後咧，先至再計翻。咁所以你係贏咗個利息， 你係贏咗個退稅，贏咗少少嘅税嘅。咁呢樣嘢其實上海喺2011年嗰陣時候呢就做咗個試點嘅，都頗受歡迎嘅。好多打工仔都覺得就係話我每個月俾多幾百蚊啊，睇醫生又可以有個保障啊，咁樣又可以扣下啲税啊，咁樣 OK 喎、啊。因為你係税前嘅、啊，當你係 MPF 咁樣税前嘅，咁咪 OK 喎、啊，咁樣啊 MPF 都唔係税前喎、啊，唔好意思啊，啊 OK 喎、啊，咁樣即係受歡迎。而家佢要推個全國化嘅。咁啊，對於個保費收入嚟講咧，會有個幫助。 嗯 啊，但係就睇下佢嗰個時間表啦，會唔會係一個好 compulsory 嘅形式啊？還是係地方政府係完全配合啊？應一定係全面配合，但係個時間性好難講。咁所以總括嚟講咧，成個各十條咧，我覺得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咧，最大最大嘅幫助咧，就係話佢可以用呢個嘅遞延養老金咧，去 group 多咗一嚿錢出嚟嘅。 嗯。 而谷多咗啲嚿錢入嚟嘅話，因為而家國內嗰個投資渠道始終都係窄咧，佢冇乜位就，佢都係入翻股市裏邊，或者係做一啲嘅好似咁講，中人壽話、哎：我中石化，你個加油站你要揾人 part 啊？喂，我大把錢啊，我攞你個 return 嘅啫，咁樣咁所以即係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咧，如果個養老金係真係可以 part 得多落去個保險公司咧，對佢哋嗰個嘅投資額度咧係會有幫助。咁所以 A 股炒得起，有得炒 嘅。但係你頭先講咧，例如即係因為各十條嘅關係，對於中人壽平保呢兩隻嚟講。 複雜嘅、哦， 你有重大灾害，你一定要赔。其实呢个系几打击到佢哋两间公司嘅，即系我自己会睇法，未必话真系对佢哋太过有利嘅。 嗱，咁又唔知。嗱、即系总之而家咁讲就话咧，嗱你知道各十条其实好短嘅嘢嚟嘅啫，即系讲出嚟啦，的啊，你嘅天灾啊，你唔好窒窒搏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个天灾喺即系 touch 喺上海嗰度，死一亿人嘅。每人賠500万嘅，咁嗰個係即係亡國亡黨嘅喎，即係講係咁講啦，即係俾個信心人。喂仔，我買你啲保險唔係喎，你冧山泥又唔包，你地震又唔包，嗰啲成日都出現嘅。喂，咁我唔買咧，而家唔係，我唔得㗎，而家一定會賠俾你嘅，等你有信心買。但你買咗之後，真係有個超級特大災害嘅時候，賠唔賠，到時先算啦。 OK， 嚇、咁係嘅，咁但係你又同樣咁講，喺外國好多保險公司其實啲特大災害都賠到足㗎啦。咁、你又未見過就賠到一間公司會冧嘅？就算你話911咁大件事。扮个机落去，咁当然你话都系死几千人啦，吓、咁但系都未至于赔。 AIA 当年都人哋计个数都好惊噶， 系啊， 就系、是、呢个南亚海啸嗰单啊嘛，因为佢好多单喺晒东南亚啊嘛，同埋最重要系仲有好多旅客啊嘛嗰阵时。 系啊，咁但系有冇因为呢件事咧执鬼咗？冇噶嘛。咁当然你可以讲中国嗰啲特大灾害特别大嘅，因为人多啊嘛， 特别大。 吓、你真系你试下地震喺上海啊！ 哇！ 你真系试下地震喺上海啊！我都即系一系就蒲，一系就蒲西灭亡，一系就蒲东灭亡嘅啫。嗱、咁嗰啲即係講緊係過千萬人嘅受影響嘅。 你試下昆明啊， 啊你試下係啊，係、你唔好搞到咁鬼遠，你試下廣州啊，大佬係咪？咁啊，所以你話特大災害要賠咧，只係要挽留翻即係國內人對國產保險個信心嘅啫、因為確實有好多國內人咧係去咗香港買保險，呢樣嘢係真嘅。呢樣嘢係真嘅，因為正如頭先咁講，好多國內朋友同我講就話。哇！你嚟香港買保險，哇！你病咗，你去香港睇醫生，跟住你去香港 cam 錢，你飛嚟飛好麻煩。我寧願佢真係話，我寧願飛都唔想喺國內裏邊等賠償，因為等到你暈嘅嚇。咁、我飛嚟香港，我起碼賠到啊。咁所以即係國內依樣嘢係要搞咯，依樣嘢係要搞咯，因為佢各十條有一個 aim 嘅，就唔記得幾耐啦，好似5年後定10年後啦，要成個保險嗰個行業咧。要成個保險咧就佔中國 GDP 唔記得5% 10%，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目標嚟嘅。即係所以中國政府都覺得即係保險業已經係發展咗10多年。你話成熟又叫做成熟，你話幼稚亦都可以叫做幼稚。咁但係對於國民嚟講，對於國產保險業咧，始終有一個好大戒心同埋不信任程度喺度。咁、所以出個國壽條出嚟就係話要全國雷厲風行國產。即係保險業國產化呢樣嘢，咁所以對保險股係另一回事嚟嘅。 因为长远是 OK 的。嗯、但是保险股而家面对的问题是沪港通，因为很多譬如平保啊、人寿嗰啲咧，个 H 股价个股价都高 A 股股价。 嗯， 吓咁呢样嘢可能影响到个短期嗰个股价嘅，咁所以保险股人唔会买嘅。 O、okay, K， 好啊， 下个礼拜继续， 差唔多啦。 O、okay, K， 下个礼拜继续啦。好，拜拜。世谋 宅女，宅系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g 嘅先啦。我系小贝。你要未来继续任由。